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3日，城巴新巴明年7月合并，新村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 新增276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续多两周至本月27日。 上水宅专案两青年误杀罪不成立，暴动罪成立，下周五判刑。 世卫指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等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欢迎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咧，寻日就批出三个为期十年嘅巴士专营权啊，其中新巴同埋城巴喺港岛同埋港岛以及过海巴士路段啦嘅呢一个嘅专营权咧，就会喺出年7月1日咧系合并咁，合并之后咧就会系城巴以城巴呢个名咧系用一个新嘅专营权方式去营运嘅咁。现在新巴和城巴都是在汇达交通的旗下，是两间独立的公司来的。汇达交通主席昨天就说，今次这个的合并就是一个开创了香港公共交通业的新一页，也都提到说给到重组路线的一些机会。至于现在的财政状况是不是会因为重组路线而是可以完全是转亏为盈啊等等，对于乘客来说又有多大的转变呢？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城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曾安迪，可唔可以先讲下出年七月一号起就会城巴新巴以一个新嘅专营权啦，以城巴嘅名义批出为期十年嘅呢一个专营权，喺港岛区系新巴同城巴咁样合并咗之后，其实喺营运上对于乘客嚟讲有啲咩分别噶？ 我想其实大家喺坐巴士嘅时候未必留意到啦，可能大家都以为啊，城巴新巴其实已经系同一间公司同一个模式去营运啦。咁其实喺前线营运上咧，因为佢哋系两个独立嘅专营权咧，系有好多分别嘅。好简单举一个例子，就系譬如如果有一架城巴坏嘅车，咁其实如果旁边有一个新巴同埋一个新巴嘅司机喺度咧，佢系唔可以咧即刻去帮手咧去开翻城巴嘅班次嘅，我就要喺城巴嘅车厂调翻架车出去呢个站入边啦，然之后先至可以开到班次咯。咁所以对于我哋喺资源调配上，系无论系车队或者人手，甚至幕后嘅技工等等咧，其实因为而家系分开两个专营权咧，我哋就有好多掣肘，但系合并咗之后咧，我哋就可以统一咗呢啲资源去灵活调配运用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好啲嘅经济效益去服务市民，咁亦都会有一个快啲嘅反应啦。对于呢啲事突发嘅事情，亦都成个营运咧，亦都安排都顺畅好多啦。 所谓调配资源可以减省到边方面嘅成本，系咪主要都系啲行政上面嘅简便咧？因为我同时又见到文件入边提到话，合并即系可以减少一啲空载嘅车程，点解又可以咁咧？ 哦，就头先我讲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个车咧，是新巴喺侧边，但系城巴冇车喺度嘅话咧，我就要喺车厂运嘅城巴出嚟。咁如果我咧喺侧边有个新巴，我就唔需要行过一段路啦，即系嗰个城巴唔需要喺车厂行出去个巴士站，我直接用隔篱嗰架车就得啦。咁呢个就系减省咗嗰个车程啦。又或者有啲好多车厂喺唔同地方，因为现时其实车厂都系跟专营权摆嘅，譬如新巴喺将军澳有车厂，喺西九龙有车厂，咁城巴喺将军澳就冇车厂啦。咁新巴亦都唔会喺北区或者屯门有车厂啦。咁如果有啲相应嘅路线喺附近嘅话咧，其实我哋车厂嘅调配咧，就要按个路个地点啦。如果近啲嘅话，就会容易调配啲啦。咁嗰个空载嗰个路程就会短咗啦。 我见你哋都提到话合并之后会做重组路线嘅一啲工作啦。有冇时间表？谂住几时系做晒嘅？ 我哋系会同政府一路商讨啦。而家其实都 一路有同政府運輸署方面喺度討論咁嘅。其實每一年咧，政府運輸署都會有一個特定嘅路線重組嘅計劃嘅時間表啦，同埋一個機制啦。咁我哋都會按翻呢個既定嘅程序去處理嘅。咁其實而家嚟合併真係生效咧，都有一年時間啦。咁其實每一年嘅年頭咧，就會向運輸署提交相關嘅路線重組計劃啦，亦都會開始諮詢唔同嘅持份者啦，特別係區議會啦、同議員啦，以及廣大市民啦。咁我哋都會走過呢個過程嘅。咁譬如今年嘅路線重組計劃就喺大約喺七八九月就會開始陸續實施啦。咁、大家都可以期望到就係、按照嘅正常程序之後咧，就每一年去到下一年呢個時候咧，就會開始實施啦。 但路線重組，我見你就話合併之後可以更加有靈活程度啦，容易啲啦。過往就可能多一啲嘅即係限制等等啦。咁有冇話即係有咗呢一個嘅路線即係合併之後，專營權合併之後，喺個路線重組上面會多咗額外幾多路線啊？可以做到重組嘅咧？通常影響到邊一啲路線多啲咧？而家有冇一個預算嘅？ 我諗我哋主要係集中喺港島區嘅路線啦，因為其實新界或者九龍我哋嘅路線都係相對比較新嘅專營新嘅批出嘅一啲路線啦。咁、所以你話個重疊咧就冇咁冇呢個大嘅問題嘅。但係港島區我諗大家都好了解到，其實過去二十幾年啦，自從九十年代以來咧，其實城巴或者新巴又好咧，都係面臨緊港島另一間巴士公司嘅激烈競爭嘅。咁當時喺鐵路未有咁發達嘅情況之下，而港島亦都有人口增長，咁其實我哋個巴士網絡咧一路都喺度發展咧，開辦咗好多唔同嘅路線。咁但係而至今日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港島區嘅鐵路網絡好完善啦，咁客量有一定嘅流失。同一時間，港島區其實人口老化，咁所以真係居住喺香港島嘅市民咧，其實比以往可能少咗嘅，或者老化咗嘅，咁出行嘅需要低咗。咁現時我哋嘅網絡咧，依然係用緊過往嗰套咧，就未必符合現有嘅出行嘅習慣啦。咁所以我哋就需要做一啲資源嘅整合，將一啲重複嘅路線盡量去整合啦，騰出一啲新嘅資源咧，我哋。講緊嘅亦都唔係淨係講緊話啲路線可能會消失啦，而係我都要騰開啲資源，開辦一啲新嘅路線去應對新嘅需求嘅，譬如一啲特快嘅路線啦等等。咁我哋就會成個港島咁去睇，究竟呢個區域有啲咩新嘅點啊，或者有啲舊有嘅我哋需要整合咁去做咯。 但而家應該你哋心目中都會即係講到話路線重組，頭先有啲特快路線，即係我相信有啲加一啲新嘅線啦。有啲路線係可能重複嘅，就可能涉及到重整，即係可能路線上有啲原本有嘅都要減啦。大家都好關心有邊啲路線要減啊？有幾多而家你哋起碼喺眼中睇到可能係需要縮減嘅咧？咁有冇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市民都關心呢一方面嘛，影響到佢哋。 我諗呢個咧就我哋需要同運輸署啊同持份者相方便，即係再商討啦。其實現時都未有一個實質嘅計劃話都俾大家聽啊，究竟有邊啲路線係會整合等等。咁但係呢個我諗大家亦都可以參詳，可能今年我哋都有路線發展計劃，我哋都有呢個部分嘅路線係會重組啦。咁其實我諗個方向或者個諗法都會類似係呢一啲嘅。其實呢啲工作一路都有一 keep 住去做嘅。只不過而家重組嘅契機就係我可以咧唔單純係睇新巴或者城巴入面嘅線路啦，我可以跨過呢兩個專營權嘅限制咧去睇呢一啲線路，究竟城巴同新巴之間有冇啲路線，譬如係佢哋行同一兩個路段，但係咧。可能各自嘅載客率都不足嘅，咁我會唔會整合咗去，然之後加密呢一條整合咗嘅路線嘅班次呢？咁我哋個大方向就希望呢，透過呢個整合，令到呢一啲主要嘅幹道嘅路線呢，其實個班次係提升咗嘅，唔會話各自係可能20分鐘一班，可能變成合埋咗之後變咗10分鐘一班咁樣囉。 OK， 嗱，過往即係點解會出現兩間巴士公司喺港島區都有專營權呢？咁就係話希望巴士服務嘅競爭係增加嘅。咁而家又變返一間巴士公司咁囉，咁點樣可以同啲市民講嗰個巴士服務質素係會提升，同埋你哋係諗住一啲服務質素方面提升嘅方向又係邊啲咧？包括 我諗，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咧，我哋而家呢個專營權咧係叫做市區及新界啦。咁我哋如果單純話要睇港島或者睇一個個別區域嘅話咧，我諗都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即係觀察嘅方向嚟嘅。即係譬如我好簡單嘅例子，可能新界同九龍區域其實長期都係同一間專營權嘅。咁大家亦都唔會去爭啊！究竟係咪有壟斷嘅情況出現啊？等等。咁為何港島區一個相對比較少嘅地方，我哋需要去有兩間公司呢？其實喺特別係經過咗頭先我講人口老化、人口遷出以及 甚至是商業區轉移的情況之下呢，究竟港島是不是有一個咁有能力去容納兩間巴士公司呢？其實兩個專營權呢，其實是我諗相信大家都有個諗法嘅。咁呢方面我諗我哋從一個全個香港嘅層面去做，透過合併之後呢，我哋可以有一個更強嘅經濟規模呢，同埋繼續發展唔同嘅新路線呢，就俾香港全香港嘅市民，無論係港島九龍新界呢，一個新嘅選項。即係除咗現有可能另外兩間主要嘅公共交通機構啦，即係全香港呢將會有一個第三個選項，就係城巴。咁呢一個呢係鼓勵競爭嘅行為嚟，係鼓勵全香港嘅公共交通機構競爭嘅行為嚟嘅。咁另外你單純講港島，其實港島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啦，譬如有電車、有港鐵、有巴士、有小巴，比起其他地區呢其實係仲多嘅，即係至少都多過電車啦。咁喺個競爭上面呢，雖然呢得返一個專營權，其實嗰個競爭係絕對喺度嘅，地鐵亦都非常發達，係 啦。車費方面，我見話各路線嘅實際車費都會維持不變嘅，有冇維持幾耐呀？大家都想知道 嘅。我諗係一個專營權嘅角度去睇呢，我哋就會講緊係我哋需要將新巴同城巴嘅收費表合一，因為現時兩間專營權係有唔同嘅收費。我哋嘅方向係透過呢個簡化收費，令到相同嘅路線，譬如我哋行緊同一條路段去由中環去銅鑼灣，可能新巴同城巴嘅收費唔同嘅。而家可能有啲朋友係會等城巴先上車，咁我哋就將佢整合成為一個收費咧。咁兩架車嚟到咧都係同一個價錢。咁但係那個方向咧就係、希望喺呢個整合之下咧，係唔會話令到市民嗰、那個付出係會大咗，所以對於公眾嚟講，甚至對於我哋收入嚟講咧，個影響係非常之皮毛嘅，係啦。咁當然啦，一定即係無論係點樣移動個收費咧，其實一定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咧個目標係咁樣樣啦。 即係所謂兩個而家可能即係路線差唔多，又要頭先你話有兩個唔同價錢嘅新班同城班，咁你哋點樣變成同一個價錢咧？係以高定低嗰個為標準，定係中間咧？ 我諗應該係類似中間為主啦，就唔會。我諗收費表同實質收費係唔同嘅。收費表係一個你可以收到嘅費用嘅上限，咁唔代表嗰個路線咧係真係會收緊呢個價錢嘅。咁我哋頭先我咁講啦，就係我哋嘅大方向咧係整合咗價錢之後咧，係唔會話令到我哋公司有一個龐大嘅收益，亦都唔會令到市民咧係俾多咗好多錢。即係對大家嚟講個影響都係輕微，純粹係簡化咗個收費咯。喺專營權嘅角度咧，我哋就係希望做到呢樣嘢。 嗯，有冇諗住話加價，或者嗰個而家嗰個嘅財政狀況有冇一個加價壓力咧？因為我見政府文件提到話容許營辦商作出更頻密但係幅度較少嘅票價調整嘅，咁喺加價方面，你哋有冇諗法嘅？ 其實咧，我諗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過往城巴同新巴咧，其實二十幾年嚟咧，即係加過兩次價。咁另外咧，機場路線同埋北大嶼山路線咧，其實咧喺成立以嚟咧，即係1998年以嚟咧，都從來都冇加過價。咁呢個一個好難達到嘅一個成果啦。咁呢個係我哋同事之前好努力做到嘅事。咁但係經過咗二十幾年之後咧，其實可以見到就係我哋收入上邊咧，其實係唔能夠支持呢間公司有效咁營運落去。同一時候咧，大家都會好了解就係而家油價不斷上升啦。咁另外其實我哋同事都三年動薪啦。咁如果我哋需要去改善員工福利或者去應對油價急升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做好多功夫去嘗試去提升我哋效率啦等等。咁但係咧，頭先政府呢個方向就係講緊會唔會令到嗰個成個票價機制係可以長遠有效，令到巴士公司可以有一個能夠持續嘅財務狀況。咁我諗呢個我哋係大方向，我哋絕對要認同嘅。咁我哋相信好難會再做到一次二十年不加價，二十年即係加價兩次呢樣嘢啦。咁而政府呢個方向係有機會可以令到我哋能夠更加有能力去應對油價急升啊，同埋需要每一年去調整員工福利呢一啲方向咯。 即係諗住嚟緊幾時加價申請？ 哦，暫時我哋都冇呢、這個時間表嘅。 OK， 好啊，唔該曬曾安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曾安迪咧係城巴企業傳訊經理嚟嘅。對於啱啱提到啦，就話尋日行會咧就係話批出13個維期10年嘅巴士專營權，其中新巴同埋城巴喺港島及過海巴士路段呢個專營權咧喺出年7月1日就會合併啦，就會以城巴呢個名作為一個新專營權繼續係營運落去嘅。咁1872311對於嗰、那個成個質素啊一啲而家巴士服務方面，你自己點睇咧？新巴城巴方面，1872311。另外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運輸處副處長，係負責公共運輸事務及管理嘅李樹珍，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各位聽眾你好， 我想知道今次個政府方面的考慮因素是咩？即係將即係其中咧，大家最關注就係新巴專營權同埋城巴喺港島同埋過海巴士路段嗰個嘅合併。你自己有即係預期對於乘客嚟講有幾大嘅好處咧？ 係嗱，其實咧就我哋個公共交通政策咧，即係以鐵路為骨幹之餘咧，都希望其他公共交通可以即係有持續嘅發展啦，有良性嘅競爭嘅。咁正如正話，其實巴士公司嘅同事都解釋咗，喺港島區而言咧。由於過去的歷史背景啦，加埋鐵路的發展咧，咁係咪係時候諗一諗係咪需要兩個專營權咧？咁喺今次同城巴、新巴傾呢個專營權嘅時候咧，巴士公司係建議合併。咁我哋都好謹慎咁審視過咧，覺得合併咧係有得一定嘅理據，亦都對促進成個尤其是喺港島區嘅公共交通嘅網絡咧有幫助。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咁樣做啦，亦都得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嘅，咁正話都講過啦，無論喺成個巴士網絡嘅效率啦，對乘客嘅服務啦，交通擠塞方面啦，甚至係環境嘅問題啦，即係譬如有啲載客量不足嘅巴士，一架一架每架車都係得兩成嘅人喺度坐咗喺度啊，咁呢啲咧，我諗整體對個社會係有幫助咯嚇。 合併之後，其中一個重點係路線重組，其實有冇同巴士公司傾過有幾多路線可以做到重組？即係對於市民嚟講就會好關心啦。有幾多路線重組之後係可能少咗班次，或者甚至成條線冇咗嘅咧，影響到佢哋嘅咧？ 嗱，正話其實巴士公司嘅同事咧都有講到佢哋嘅願景，我哋係一路有傾嘅。或者我都要解釋咧，其實所謂路線重組啦，或者係路線嘅巴士，即係巴士嘅路線嘅規劃咧，根本就係運輸署恆常嘅工作嚟嘅。每一間巴士公司都會做，日常細規模啲嘅，日常日日都可能有改變啦。但係大型少少嘅咧，都會透過每一年嘅路線發展計劃咧，我哋去同巴士公司睇巴士公司嘅建議啦。我哋會把關啦，睇下對乘客嘅影響啦。我哋會多方面睇嘅，除咗睇巴士公司嘅運作之外，對乘客嘅影響係點咧？咁每年咧都會喺正如同事都講，喺年初我哋就會敲定一啲方案咧，我哋會拎出去區議會啦，同地區人士諮詢啦、溝通。咁如果大家都察覺到咧，好多時我哋聽咗意見之後咧，一定可能都會有啲聲音啊，或者有啲改動嘅。咁樣我哋呢個機制係唔會變嘅。好啦，同樣道理。就算係城巴未合併，好似今天、舊年一樣嘅，我哋每年都有。其實今年一月我哋都拎咗一啲重組嘅方案拎出嚟諮詢地區人士啦。咁有一啲我哋會做啦，有一啲咧我哋可能有啲修改啦，聽到意見之後，咁陸陸續續都會實施。不過我諗強調咧就係個機制啦。我哋一定會睇咧每一次重組啊，可能係大部分嘅乘客好似同事咁講，合併咗兩條線，巴士班次加密咗係有好處，但係可能對小部分嘅乘客有啲影響，對佢哋影響有幾大咧？我哋可以點樣幫到呢啲受影響嘅乘客咧？呢啲就係作為運輸署咧去把關嘅責任嚟嘅。咁我哋會，我諗嚟緊咧係好着重咧點樣同地區人士溝通解說。點樣令到佢明白點解巴士公司同埋運輸署咧要建議一啲重組嘅方案？我俾一個例子可能會清晰啲，就係、是、譬如話啊，好，我今日搭開呢架車去北角嘅喎，喂，我哋會唔會冇咗條北角線呢？但係可能唔係嘅，以前係有兩三條北角嘅線，條條咧都係一條就係行告士打道好慢嘅，另外一條咧就行軒尼斯道。但係巴士公司咧所謂整合嘅資源咧，就係睇下點樣可以重組。大方向咁睇，佢係諗住開一啲快線嘅，咦？可能第日佢可以搭一架咧，喺一般交通情況之下，四個字已經去到北角，就唔係好似依家咁，可能要九個字嘅咁。咁我諗係要整體咁睇咯。正如巴士公司都講啦，我諗我個目標咧係希望改善成個巴士網絡，整體個服務係可以提升。是去吸客，是跟其他的交通工具競爭的，這個都是巴士公司的目標，運輸署一定會做把關的工作咯。 我看到政府在文件那裡有即一個叫做新車費等級表的定價，就是應該是日後如果即路線重組之後有一些新的路線就可以用這個定價去定的。我看到有報章都比較到就說這個定價其實就是以現在兩巴裡面，即城巴新巴裡面收費較高的一些線是做個定，即如果兩條線都是差不多路線的，但以一個較高的價格去定的。有些的推論就是、會不會日後如果是有些新線的時候，可能加價的空間或幅度就會多一些呢？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首先咧就系、是因为正正今天咧，的确系新巴有一个路线表，有一个收费表啦，城巴有一个收费表。其实两个收费表咧都系一个适用于依家服务嘅收费表嚟嘅。咁咁样加埋去合并咧，系一个最自然嘅做法。但系系嘅第日用咗新收費表之後咧，係可以如果有新線啦，嗱舊即係我都要強調咧，舊線咧係依家嘅線係唔會受影響嘅。如果要喐啲票價咧，通常都係同整體如果有一個票價調整咁先至會喐動嘅。好啦，咁係的確可以可能用一個新嘅路線啦，但我哋講過，如果係成個重組方案咧，我會睇個重組方案嘅影響嘅。會唔會話啊所謂逼啲市民啊冇咗一條平嘅線去搭一條貴好多嘅線咧？呢、這個咧同樣道理咧，運輸署都會把關嘅。 嗯，有冇一個加價壓力嘅預計，或者係合並咗呢個專營權之後，係唔係所謂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壓力咧都會減低？你哋嘅評估係點？ 我會咁睇嘅，加價同專營權可能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嗱、個加價咧，我就要睇成本啦嘅增加啦。咁所以嗱，譬如話人工佔咗巴士公司嘅成本好大部分啦。另外就係油價啦。咁但係當然咧，合併咗之後，正正喺啲文件都有講，因為好多方面咧個效率都改善咗咧，我諗減低成本嗰度咧點都會有幫助嘅。但係減低成本點樣去平衡翻其他嘅成本啊？我諗係要整體而睇，亦都係冇即係好似我咁講係冇直接關係。但係合併咗之後咧，一定會對個效率有影響。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對個資源運用都會有影響有幫助嘅。 好啊，嗱，李雪珍，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想咧新聞之後都同你再傾多一陣啦，好嗎？ 哦，好啊，好啊， 唔该晒李雪珍。李雪珍系运输署副处长嚟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再多一个患者离世。两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一个院友感染。学校方面，285间一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疫情持续，预计两星期后确诊宗数升至5000至6000宗，医管局已经调动人手抗疫同埋调整非紧急手术。入境处表示，由2020年至上个月底为止，有超过900万本特区护照过期仍然未更换。入境处即日起至九月初推出特区护照流动申请服务站，以宣传车的形式走访全港18区。協助市民即時申請或者續期特區護照。現在一共有兩個流動服務站，市民可以在入境處網頁查詢服務站最新動向和預約。入境處助理處長范曉星說，不少國家開始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各地旅遊有望逐步重啟，提醒市民準備外遊的時候要留意特區護照有效期。很多國家都要求有半年或以上有效期才可以入境，呼籲市民及早更換已經過期的特區護照。服務站提供網上或者投遞形式繳交申請表，市民只需要攜帶有效身份證，可以在流動服務站即場遞交申請，並透過信用卡在網上繳交申請費用。申請人可以上載自己的數碼相片，亦都可以即場在服務站拍攝證件相。申請程序完成之後，市民可以留下電郵或者其他聯絡方式等通知到入境處領取護照。斯里蘭卡出入境官員說，總統拉賈帕克薩和妻子和保鏢凌晨乘搭空軍的特別航班離開斯里蘭卡，並已經抵達鄰近的馬爾代夫，三個人的護照都獲蓋章。至於拉賈帕克薩的弟弟前財長巴西爾未能夠離境，機場人員拒絕為他提供離境服務，相信巴西爾現在仍然在斯里蘭卡。另外，不同黨派透過協商決定在星期五重新召開會議，初步計劃在下星期三選出新總統，新任總統將負責組建由各黨派參與的政府。

2022年7月13日，城巴新巴明年七月合并，新村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 新增276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续多2周，至本月27日。 上水泽村案两青年误杀罪不成立，暴动罪成立，下周五判刑。 世卫指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等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嗱，而家城巴同埋新巴咧，就系由母公司汇达交通系持有啦。不过喺疫情之下，见到两间巴士公司都有亏损嘅情况。汇达上年咧就讲过话系正向香港政府咧系申请合并专营权啊，希望可以整合巴士服务啦。咁寻日行政会议就话批准新巴系拼入去城巴。在港島和過海巴士路段的專營權那裡，那明年七月就會生效的。政府就說現有的路線車費不變，但是會透過路線重組，希望可以提升巴士效率的。你自己怎麼看呢？在城巴、新巴現在的巴士質素服務、效率、班次方面如何呢？如果真的透過路線重組，是否可以達到提升巴士效率方面這個目標呢？18723講下你的看法。繼續跟運輸署副署長負責公共运输事务及管理的李瑞珍继续跟我倾下。早晨， 诶 ，hello， 早晨，系。 早晨，李瑞珍。 主持各位听众， 你好，你好。头先咧就讲到一啲即系财务啊或者巴士公司唔同嘅情况啦，我都想了解一下而家喺譬如运输署或者政府嘅角色方面，点样可以监察即系城巴新巴而家叫做合并之后嗰个嘅服务质素咧？有边一啲嘅服务嘅重点，你哋系会特别留意嘅咧？ 其实正正专营权就是一个主要规管巴士公司的一个工具啦。咁另外有法例啦。咁专营权里面呢其实有多方面的规定的，包括佢买车要点啊，喺安全方面啊，财务的安排啊，细到去一啲会计嘅安排咧，我哋完全都有规定嘅。好啦，喺服务方面咧，主要都系现时嘅法例啦。运输署长系完全有权规定佢要行嘅班次啦、时间表、车辆嘅数目、票价、个别路线嘅票价啦。咁呢啲都系即系既有嘅规定嚟嘅。咁各间巴士公司咧，基本上咧都系都有遵照呢啲服务嘅规定咧去做嘅。整体而言咧，好似今次我哋。当呢三间去续牌嘅时候咧，我哋都有睇过，亦都有做过一啲乘客嘅意见调查咁样，咁大抵上咧对个服务咧都系满意嘅，咁同埋佢哋都愿意投资咧继续车旧嘅佢会换啊咁样咯。 因为见到其中运输及物流局就话两巴合并之后咧系有利于更灵活同埋有效率咁样运用资源啦，提升服务可靠性啦，同埋改善脱班问题嘅。 系 而家系咪睇到譬如一啲服务可靠性方面系争一啲，所以要提升或者脱班问题，你哋睇都系有几严重咧？改善到点样咧？你哋个监察会系？ 系嗱，脱班方面咧，其实讲真嘅，港岛新巴、城巴咧，一向都做得唔错嘅，都算。咁但系正话其实喺巴士公司嘅同事咧，都解释咗，系喺个我谂系资源点样可以灵活应变嗰度咧，会帮到手。譬如喺啲细嘅巴士站，有架城巴，因为喺中途可能有其他嘅交通意外，令到佢迟咗翻嚟咧，依家咧我哋唔会调配一架新巴嘅巴士咧去顶住先嘅，咁可能会影响。即係多啲延誤嘅機會咧，有機會。咁所以咧，事實上，兩間巴士公司每一架巴士公司依家都係六七百車咧。咁如果有一個千零車嘅運作喺港島啦，另外一啲隧巴線咧，可能嗰個規模效益會好啲，靈活調動會好啲。遇上有啲咩突發嘅事件咧，調動車輛咧都會靈活啲咯。咁我覺得係呢一方面咯。 即係就唔係話個脫班率方面再降低幾多咁。 事實上，巴士公司咧都承諾咧係即係進一步改善有嘅脱班率嘅咁呢個我哋都會一路睇住啦。監察方面咧就係不嬲咧，其實佢哋都要透過我哋電腦系統咧每一日都俾啲數據我哋啦。我哋亦都會出去做 調查啦，我哋都收到市民嘅意見嘅時候咧，我都會調查嘅，我哋會監察住。其實我哋都有曬數據，每一條線嘅脫班率嘅情況啊，整體成間巴士嘅脫班率咧，我哋都會睇嘅。一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地方咧，我哋會出信去要去解釋啦。我都要講一講咧，就係因為脫班率咧，我哋都要分唔同嘅成因嘅。有啲成因咧係巴士公司去控制嘅，譬如話巴士車長缺勤啊咁啦，或者唔夠車長啊，啲車壞咗啊咁樣啦。但有一啲咧，的確係有時受天氣影響啦，或者受有譬如路面上面有交通意外，令到啲巴士脱班，咁我哋都要釐清呢啲嘅情況嘅。 兩巴嗰盤數係咪你哋都關注？因為都連續幾年有虧損啦。咁同埋我見到政府嘅文件咧，提到話容許營辦商作出更頻密，但係幅度較少嘅票價調整嘅，即係講到加價，仲話更頻密，可能市民都關心到，你哋心目中係諗住點嘅咧？點樣容許更頻密嘅幅度少嘅加價咧？ 剛才其實巴士公司同事都講過啦，城巴新巴咧喺過去成二十年期間咧，只係加過兩次價，其中有一次咧係隔咗十幾年。咁個隔咗十幾年咧，可能個加幅咧太大咧，市民唔可以接受。但係講真，佢可能每一年都要考慮係咪要加人工俾員工啦，個油價嘅變化啦，正如我所講，呢兩方面都係成本嘅一大部分。咁如果就住一啲情況，事實上因為成本嘅增加，可能追翻少少呢啲成本嘅增加，可能會唔會其實每一次加翻少啲咧，市民嘅承受能力會高啲咧咁。咁至於個財務方面咧，就其實琴日巴士公司都有講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城巴即係比較嚴重嘅虧損咧，的確係有少少受呢個疫情嘅影響，尤其是佢第二個專營權啦，機場嗰啲專營權咧，佢嗰啲或者係關口嘅線啦，有啲 B 線咧，城巴都有運作嘅，咁呢啲線的確係影響好大嘅。咁事實上因為咁咧，政府都有唔同程度嘅抗疫基金幫啲巴士公司啦，但係歸根究底可能都要再睇下疫情前後疫情後慢慢走出疫情嘅時候嗰個恢復嘅程度咧，這個一定會幫到巴士公司嘅財政咯。 好啊，唔該曬李瑞珍，同你傾到呢度先。李瑞珍咧就係運輸署副署長，負責公共運輸事務及管理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城巴港島及過海巴士路段呢個專營權咧，同新巴咧係合併啦，係出年7月1日開始咁啊，變咗一個嘅牌頭，係一個新鮮專營權嘅方式去營運。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即係所謂少咗競爭，定係其實而家同喺港島區有好多嘅即係鐵路落成咗嘅時候，其實個競爭都已經喺度存在咧？你自己點睇？1872311脫班啊等等嘅服務質素嘅問題都可以歡迎大家打嚟講下嘅。咁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嚟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學峰，早晨。 早晨，早晨。 陳學峰點睇今次嘅合併啊？ 我覺得從資源嘅運用上咧，其實大家都講咗嘅係會對巴士公司嘅營運咧有幫助嘅。咁我當然期望市民方面咧能夠透過今次合併咧有更加好嘅服務啦。因為過往咧的而且確咧兩間巴士公司咧佢哋大家資源互相重複嘅話咧，有好多巴士路線咧佢我哋都睇到嘅，有啲路線咧因為佢平咧就多人坐，有啲路線貴啲咧佢就冇人坐。其實條路線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希望咧，能夠透過今次嘅重整咧，能夠善用呢啲資源咧，做好呢個服務嘅。市民最大嘅需求咧，我覺得就係一個即係合理嘅車費，並且一個舒適嘅服務啦。係啊， 你自己預計路線重組對市民嘅影響有幾大咧？即係講得到重組有啲嘅巴士資源上面嘅調整咧，就可能有一啲巴士線路會多咗，但係有啲又會減咗噶咯。你自己關唔關心呢方面咧？ 我自己咧，其實都同巴士公司啦，同運輸署咧，都初步溝通過嘅。我係認為今次嘅路線重組咧，唔應該再拘泥於過往咧，可能一兩條線咁樣去執啊。因為咧，你淨係靠一兩條線去調整咧，對成個嘅運作冇乜特別大嘅幫助。我覺得要將成個嘅調整概念咧，同地鐵啦，同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咧，去整合起嚟，而唔係純粹競爭關係，競爭關係咧出現一個咩狀況呢？就係我哋資源浪費咗好多，但係咧可能咧啲好多其他即係有需要服務嘅人咧就做唔到。舉個例子，過往我哋一路爭取一啲即係比較少人用嘅服務，咁巴士公司通常就以盈利嘅問題。咁希望透過今次嘅重組咧，第一賺錢嘅服務大家分好佢，第二唔賺錢嘅服務都能夠提供基本嘅服務俾到有需要嘅人咯。我哋希望係咁樣嘅。 但你擔唔擔心除咗話即係路線嗰方面嚟先話，即係整個局去睇啦，咁啊，即係連埋其他交通工具去睇啦，價錢上面會唔會你都關心咧？因為你可能重組咗之後，有啲新嘅線就以往可能城巴同新巴兩間巴士公司咧，嗰個價錢上車費都有唔同噶嘛。即係日後有啲新嘅線嘅時候，會唔會都令到部分本來車費係低啲嘅路線會加咗價咧？咁呢個有冇關心咧？佢又 老實講。本身即係我自己長期都住喺港島嘅，港島嘅交通費咧相對都係比較合理嘅。咁當然我估計啦，快線就肯定會貴少少，就慢線一啲所謂嘅流水線咧，嗰、那個收費亦都會比較低廉嘅。咁、我哋希望即係巴士公司啦，能夠同呢個地鐵有一個所謂嘅良性嘅互動或者競爭關係咧，就咩咧？就車費上你要同地鐵咧去有個。即係大家合理嘅，大家都睇到嘅。其實港島嘅交通嘅選擇係多嘅，有電車啦，有小巴啦等等唔同嘅種類。咁所以咧，我相信佢都要維持競爭力嘅話咧，佢都唔會加得好緊要嘅。我自己評估。 嗯，你自己或期望啊、預期啦，兩間即係巴士公司而家咁樣喺港島區嗰個專營權咁樣合併咗之後咧，服務質素方面有邊啲要改善，或者特別要留意，或者過往你都覺得呢啲位置應該要改嘅咧，期望之後會做得更好咧咁。 我諗大家市民咧，梗係等車嘅時候，梗係想準確知道架車幾時到啦。呢啲報站系統咁啊，各方面嘅數據能夠更加清晰啦。第二咧就是、舒適程度啦。的而且確坐巴士咧係唔使行上行落咁，但係嗰個擠迫程度咧，大家都可能會比較。即係唔係好接受，咁希望佢能夠班次上能夠再密啲啦。過往咧就有啲巴士咧，我哋都睇到嘅，就幾條線咧，差唔多類型嘅路線咧，同一時間到站。咁呢啲咁嘅服務，希望能夠即係做得好啲，唔好令到一時就好多車嚟，一時就冇車嚟。咁令到大家咧任何時間去到車站都可以好短時間就上到車，等到車咯。 嗯，運輸及物流局就話希望即係兩班合併之後咧，有利於更加靈活同埋有效率咁運用一啲資源啦，提升個服務可靠性同埋改善個脫班問題嘅，係咪對準咗而家你睇到即係已經出現咗嘅一啲問題，而你又估計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到呢啲上述講嘅情況？ 我自己而家咧的而且確咧喺港島咧面對好多因素，頭先我都聽到運輸署嗰邊嘅解釋啦。塞車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咁而家塞車其實某個主因咧就是、因為即係大家嘅路線重複得好緊要咧，好多線你如果你喺洛克道，你要塞工時間睇洛克道、告士打道，其實塞滿曬巴士嘅。咁呢啲咁嘅狀況，如果整理咗、整合咗之後咧，我期望真係會能夠令到個道路暢通啲，巴士能夠準時啲，市民嘅服務會再提供啲好啲咧，我覺得係可以大家都 win-win 嘅喺呢個狀況之下。 脫班係咪可以改善到咧？純粹因為即係兩個咁樣合併咗。 我認為是可以的，因為你如果合併了之後，其實你巴士能夠運用的資源上是多了的， okay, 提供的服務自然可以提升。 你自己怎麼看現在兩間巴士公司那盤數，有沒有一個所謂加價的壓力？ 我自己看呢就他們都營運得相當不錯的，就是頭先巴士公司啦，運輸署都講咗，其實佢哋過往都好長時間冇加過價。我自己住港島好清楚嘅，97年到差唔多20年鬆啲啦，都冇乜點特別加過價嘅。咁呢個我認為佢嘅營運係比較理想嘅狀況之下，先至能夠保持唔加價嘅狀態嘅。咁我希望佢能夠保持住啦，係啊。 不過頭先我都特別提到咧，喺文件度其實政府就話容許營辦商係做一個更加頻密、大幅度比較少嘅票價調整嘅。咁你贊唔贊成呢個方向咧？ 咁市民梗係唔希望得到呢個咁嘅結果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希望能夠提升。點解今次嘅合併咧？我覺得市民嘅期望就係希望能夠俾個機會佢能夠提升佢個服務質素之餘咧，能夠善用佢嘅資源，減低加價嘅次數同埋幅度啊嘛。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嘅即係城巴或合併之後嘅城巴喺同其他交通工具嗰個競爭力有幾強？ 我頭先嘅講法咧就係、是希望能夠整合起嚟嘅。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你譬如話而家過海線，其實可能大家過海線即係嗰個競爭嘅壓力咧就比較更加大添。如果你唔同嘅交通鐵路有東鐵線而過海啦，去到會展站，但係調翻轉巴士咧，其實係咪可以由會展去一啲地鐵去唔到嘅地方咧？ 我舉個例子，可能喺會展就有車去到香港仔中心，因為香港仔中心而家冇地鐵噶嘛，令到佢嘅服務咧更加多元化，市民更加受惠。由呢、這個即係、就是、巴士結合鐵路呢、這個即係、就是、交通模式咧，我覺得係未來一個大嘅方向，而唔係純粹巴士再博巴士呢種咁嘅概念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乐峰。陈乐峰咧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有关于行会系即系寻日批准啦，新巴系并入城巴喺港岛同埋市区线个专营权啊，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我见有啲工会就话其实事前都完全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新巴职工会理事卢子维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 你好，卢子维。点七月一号出年啊，就即系合并咗，即系新巴同埋城巴啦。即系新巴其实根本就唔再存在噶啦，呢个牌头咁。你哋即系作为即系新巴嘅员工嚟讲，最大影响或者最关注系啲咩啊？ 而家最关注系啲制度上嘅问题啊。因为其实新巴嘅同事同埋城巴嘅同事咧，制度上有啲唔同嘅，本身就。 哪方面 譬如话车长嚟计啊，咁新巴嘅车长咧就紧咗嗰个更份嘅，系每日啊，即系逢星期一至五呢一个钟数就咁就一定系呢位师兄呢位车长去揸同一班巴士咁样嘅，但城巴咧就轮更份嘅，就个星期都唔同更份嘅，同埋佢哋要轮埋呢个早更夜更咁样嘅。但新巴嘅車長就唔使輪早間夜間嘅，就 fix 死咗係早間或者 fix 死咗係夜間嘅， 即係最主要係偏間方面。 係啦，咁究竟合併後係會跟邊一套制度咧？咁公司自己都未有明確嘅答案嘅，但係公司就話肯定係要統一嘅，但係係跟邊一樣嘅制度咧，大家都未知。 暫時聽到啲意見係咪都唔想用對方嗰只嘅間嗰個制度？ 都係嘅，因為。即系公司就会喺最近啦，即系嗰架一 M 号车啊，即系最近开咗架一 M 号，即系冬天过海之后就开咗架一 M 号车啦。咁呢条一 M 线咧，就尝试用城巴嗰个制度嚟处理，即系嗰啲更份啊，就用城巴嘅制度嚟处理。咁最近就话开放申请俾啲车长去申请做呢个一 M 嘅。我哋叫自貴車長，即係專做一 M 嘅車長啦。咁嗰陣冇乜人申請嘅，因為要輪間份嘅。 咁如果真係要轉啦，要你哋全部新巴嘅員工係跟翻曬城巴而家運行嗰只偏間方法啦，咁點樣咧？你哋會係唔做啊？定係點樣要求公司有啲咩要訴求啊？咁 哦，咁呢樣我哋要同我啲同事傾一傾先，即係我哋工會都係。啱啱收到啲消息咧，我啲同啲會員去做下問卷啊，睇下佢哋有咩反應啦。咁但係我收即係暫時聽翻好多同事都話，如果要跟城巴咁輪更份，好多都話唔做啊。咁但係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導致脱班率提升翻咧？咁呢樣就真係都好大機會會發生嘅。 我見有 如果佢堅持用城巴嘅制度嘅話 ，OK。我見有啲工會係話要求公司，如果真係要用對方嗰個更份，或者一啲條款唔同咗嘅，就話係要求公司係遣散所有嘅員工，即係攞啲遣散費，又再重新簽約，係咪有個咁嘅講法？有冇聽過？ 哦，有呢、這個講法都係我哋工會提出嘅。咁係因為你要用城巴嗰啲制度啊嘛，因為我哋當時簽約是簽新巴嗰啲制度而簽約噶嘛，咁如果你堅持用城巴，一係你遣散曬我哋，重新整一份新嘅合約，即之前嗰啲嘢全部斬攬，但公司又冇明確表示我呢啲嘢又係，所以而家大家都唔知道公司想點啊？ 有冇話幾時傾啊？咁你哋 幾時傾啦？如果冇記錯咧，公司。初步就話三個禮拜後咧會揾我哋再傾一傾嘅，因為你三個禮拜我哋消化一下而家發生嗰啲事先，之三個禮拜後再同公司研究一下究竟日後條路係點樣行咯。 裁員方面咧，尋日就話係咪話一啲前線嘅司機嗰啲就唔會係前線車長呢一類就唔會裁啊？係咪聽到呢個信息啊？ 這個都知嘅，因為。本身其實車長唔夠人嘅啦，如果再裁嘅話咧，我真係唔知喺邊度揾人同你揸巴士。咁但係你話站長同督察方面咧，公司就未通知 站长同督察是怎样处理啦，怎样重组，我们都未知的。咁但系你话后勤嘅同事咧，其实因为学阿公司 PR 经理阿曾安迪话斋啦，其实早前咧旧年已经搞咗裁员噶啦，其实而家写字楼都好唔够人噶啦，同埋依家公司喺内联网咧，成日出啲信息咧就叫我哋睇下有边啲亲戚朋友可能有啲后勤嘅职位啱做咧，可以介绍埋俾佢哋，因为其实都好多人冇做啊。而家后勤写字楼都，自从嗰啲裁员之后咧，多咗好多嘢做啊。咁佢哋好多都已经系，即系我话难听啲讲叫跳船，好多都冇做。总之就系、 是，但系而家佢话唔裁啦，咁但系会唔会担心可能即系唔知几时，即系可能过咗两年之后又会有一啲裁嘅情况咧？定系你见到而家嘅人手根本佢就冇可能再谂裁员咧？ 而家嘅人手真系理论上系冇可能再谂裁员嘅、 嗯。 如果佢而家都谂到裁员咧，我真系俾个福字佢。 嗯， 因为而家人手真系非常之短缺嘅、 嗯， 即系不论站长、车长、工程部、督察，冚唪都唔够人噶。 系咪佢比较多兼职啊？好似都系嘛？ 兼職車長其實都少嘅，而家因為佢有一期咧就停咗兼職車長，就唔俾人哋開工。咁、 嗯、 但係咧對方九巴咧都繼續俾佢哋開工，咁所以好多兼職車長都走咗去九巴，或者去即係、嗯、去呢個愉景灣巴士嗰度揸噶啦。好、 嗯、 多都已經係冇做呢個新巴直巴噶啦。 OK， 但係半分鐘到啦，最後你仲有啲咩即係想同公司講？喺暫時而家收到嘅信息嗰度有啲咩要再講清楚等等。 其实我哋工会就比较想知点解之前就话冇钱，但系而家又突然之间可以拎到个35亿出嚟，咁究竟呢35亿喺边度嚟呢？因为譬如之前我哋问公司，我、有啲站头可能眼蚊灯坏咗，问公司攞想换个眼新灯嘅，跟住公司话冇budget咯。 嗯 okay. 但系而家就唔知点解会有35亿出嚟嘅、 嗯， 即系呢样我哋工会就好比较想知究竟点解你会有呢35亿咯。 OK， 好啊，唔该晒卢子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卢子维系新巴职工会理事，继续欢迎大家啦。而家8723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蚊，如果取消其中一条嘅路线，影响甚大。局方话运输署会把关，并且考虑对市民嘅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嘅报道就提到，城巴同埋新巴喺港岛区有唔少巴士路线营运。不过根据运输及物流局提交立法会嘅文件指，港岛巴士网络发展潜力相对有限。两巴母公司会大交通主席张坤表示，未来会通过整合现有嘅路线同开办新路线，包括服务新发展区嘅路线，以改进同埋活化现有嘅网络。並且透露，正積極開拓屯門北區和將軍澳等主要新發展區的業務，並且計劃入標承辦觀塘安達臣道新發展區的路線。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批出三個新的巴士專營權，在新的專營權期內，各間巴士公司推出多項優化措施。在票價方面，龍運巴士承諾提供一系列的票價優惠，主要是包括將九巴的月票涵蓋至到龍運巴士常規及通宵服務。九巴月票持有人在乘搭龍運常規及通宵服務的時候，可以享有73%的票價折扣。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2769宗陽性個案，另外多135人留醫，在醫管局設施留醫總人數增加到982人。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說，疫情持續惡化，近千人留醫，對公立醫院運作服務已經構成影響。部分聯網開始減少非緊急手術，例如照上下內窺鏡、非緊急的心臟介入手術，例如通波仔等，或者一些預約手術，例如良性結節或者腫瘤手術等，以騰出人手和病床抗疫。他說，如果疫情持續惡化，或者會有更多服務要調整。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為了解決本港的醫生人手不足，醫管局正是積極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透過新的特別註冊和現行的有限度註冊來香港執業。局方表示，正是接觸五名有意和合資格循特別註冊來港的執業者，預料最快在明年初就可以投入工作。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鄧錦成表示，醫管局去年醫生流失率是8%，五專科的重災區例如是麻醉科流失率更加是達到10%至11%。 随着本地人口老化和硬件配套增加，邓锦成形容医管局不同的专科和职级都求才若渴，正是多管齐下增聘人手。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任主席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定下要在第一期行动扶持2000名初中学生的目标，为他们作师友配对，并且提供5000元启动资助，让学生向个人目标进发，成功完成计划之后会另外发5000元的奖学金。行动小组将会争取在下个月公布详情，开始招募有师和学员，并且考虑在一年之后优化计划，并且推出第二期。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政府批准新巴和城巴明年七月合并，是因为营运商承诺两年内不裁员，现有票价不变，亦都会同政府密切合作，不断开拓商机，招聘更多技工毕业生。社评说，希望营运商可以坚守进一步改善服务，特区政府要密切留意两巴合并之后的各种情况，维护好市民的切身利益。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现时专营巴士公司最大的优势仍然是长途点对点服务，新界北发展可以为巴士公司提供机遇。社评说，很多住得不近港铁站的基层市民和长者依然需要优质体贴巴士服务，政府以铁路为公共运输骨干，过度向港铁倾斜，影响专营巴士生存空间，实非好事。当局应该思考怎样寻求平衡，确保多元竞争。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内地早前增加入境名额，香港入境深圳的人数明显增加，深圳湾口岸连日都出现长长的人龙轮候核酸检测。社论说，一地一检测费时失事，当局应该积极游说内地采取合作检测，一次放行的两地一检测，便利过关的人士。《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近期在多个国际排名都显著下跌，重重出入境限制是个中关键。有调查显示，在香港的外国侨民和一般市民有相类的诉求，新一届港府一定要竭力协助大家住得平活得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要分秒必争，安全感为入境限制拆墙松绑，善用两个主攻土地和建屋的工作小组，及早为全城谋求更美好的生活。经济日报社评。 亚洲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断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官立中学对出。咁而家扫管忽路出翻青山公路咧，亦都多车，车龙排到去管青路。重复多次咧，就系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断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屯门官立中学。扫管忽路出翻青山。山公路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管青路对开。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两分钟左右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开，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嗰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日村、日湖楼、葵涌村碧葵楼、马鞍山富安花园七座、北角马宝道77至79号康乐大厦、屯门青棉径6号好发大厦、沙田好运中心柏林阁、观塘翠屏北村翠子楼、上水黄虎山5座、元朗柏优豪 Cecilia 1B座，同埋深水埗荔枝角道135至137号康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7月13日，城巴新巴明年七月合并，新专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 新增276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续多2周，至本月27日。 上水泽村案两青年误杀罪不成立，暴动罪成立，下周5判刑。 世卫指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等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香港咧都有唔少咧系50年楼龄以上嘅一啲旧区啦，咁其中喺九龙城区咧都有唔少呢啲楼嘅咁。嗱，早喺2014年咧，发展局成立嘅一个叫做九龙城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咧，就已经向政府交咗一个重建方案，提出咧就系优先重建13街、土瓜湾13街等等嘅一啲区嘅咁。嗱，见到寻日咧喺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咧，就有议员关注到土瓜湾13街咧同埋5街嘅重建时间表，市建局方面咧就提到话钱方面就话要储够钱先可以咧系做类似嘅超巨型项目，提到就话咧喺5街同埋13街啦，收购嘅成本咧要大概400亿啊，咁而家市建局咧目前嘅资金咧系大概200几亿咧，就系唔够嘅，咁就要储够钱先可以做呢啲超巨型嘅项目嘅。你又点睇18723111？会唔会你都系附近嘅居民咧？土瓜湾区咧点睇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志成，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韦志胜。 系。 寻日议员提到土瓜湾13街同埋5街个重建啦，其实你哋本身有冇啲咩工作计划噶喺呢两个地方？ 我想借呢个机会提一提咧，就系市建局咧，其实唔单止系关注13街5街嘅，喺香港好多旧区咧，其实都有好多60年代建成嘅旧楼咧，佢系好似13街5街咁咧，就密度好高，重建潜力亦都好低。咁譬如举个例，喺油麻地旺角都有超过400栋。嗱，而家喺九龍區咧，嗰個地積比嘅上限就係9啊，咁就13街5街咧，有啲座數去到9.5。但係最近大家都關注嘅，譬如佐敦嘅文字樓咧，佢有啲座數咧去到19.5，即係接近20倍嘅。咁即係話咧，13街5街其實都唔算係一個非常之惡劣嘅情況。嗱，頭先你提到點樣處理呢舊樓咧？嗱，其實自從喺完成咗油麻地旺角嗰個研究之後咧，市建局已經開始利用嗰個研究提出嚟嘅一系列嘅新嘅規劃工具，去針對呢啲舊樓，包括13街5街啦嚇，連同埋佢哋附近未用盡嘅政府土地或者係政府設施咧，我哋開始做一啲重整嘅規劃工作，咁希望咧可以增加呢啲項目嗰個規劃嘅比例啦，同時都改善嗰、那個財務嘅可行性。咁喺適當時候咧，我哋係會將佢放入去我哋嗰個5年計劃嘅。咁具體時間表咧？我想你都明白我不可以在这里讲的。咁就但一般来讲我们考虑一篮子的因素的，包括那个项目规模啦，刚才你提到譬如13街5街我们要成400亿的收购啦，那个楼宇的破损程度啦，譬如举个例我们刚刚在九龙城开展那个九龙城街市附近那个项目啦，以我们资料库的资料显示呢，就是它的情况呢，就是破损的程度呢是差过5街的，而5街呢又差過13街嘅，咁所以喺資源即係短缺嘅情況咧，我哋無可避免係需要安排有先後次序。 但除咗話安排嘅先後次序之外，本身咧13街同埋5街係面對啲咩困難？除咗話錢之外咧，本身係咪仲有啲其他困難，令到係要即係推呢個重建都有難度咧？ 錢是一個困難啦。就頭先我提到咧，就重整規劃，十三街五街附近咧，其實就唔係好多真係未用盡嘅政府土地嘅。我哋而家處理緊嘅，盡量希望喺附近嘅馬路咧，我哋可以將佢納入整個重建項目。咁啊，利用埋馬路嘅空間咧，將嗰個規劃可以做得比較好一啲。咁但係其實財務狀況咧，針對呢啲舊樓群咧。即係超高密度嘅舊樓群咧，財務狀況係一個最重要考慮嘅其中一個因素嚟。 嗯，頭先你話即係雖然唔可以講個時間表啦，但你哋話適當時候，所謂適當時候其實係有啲咩考慮因素咧？幾時先係適當時候？你係點樣先至到呢個點咧？ 頭先我提到咧，我哋考慮一籃子嘅因素啦。我哋會考慮嗰個項目規模啦，考慮嗰個財政狀況，即係我當時嘅財政狀況啦。譬如好似今時今日咁，我手頭上只係得260億。而我又未開始做即係貸款嘅準備，咁所以今日我就當然唔可以將佢放入去即刻去執行嗰個階段啦。咁就留意個破損程度啦。頭先我提到咧，就是、我哋會比較唔同嘅舊樓群，邊個破損嘅程度稍微高一啲，我哋會將嗰個先後次序根據佢嘅破損程度嚟做調整啦，等等呢啲咁嘅因素。 但係而家都始終喺個錢方面都爭咗一截啊嘛。你哋有啲乜嘢嘅方法去所謂儲錢咧？因為尋日你哋用到話要儲夠錢先可以推啊嘛。 係嗱，儲錢咧就因為你知喺立法會咧就得嗰四分鐘咁啊，議員咧用咗大部分時間，我哋得嗰好少時間回應。儲錢咧其實一個簡單嘅説法啦，基本上就係要爭取資源。咁我哋咧，其實喺四方面係做緊工作嘅。嗱，第一咧就當然係直接去做借貸啦。咁喺舊年咧，就我哋聘請咗財務顧問，就完成咗一個財務評估局嘅報告。咁就以市建局現時嘅信貸評級，同埋加上即係市建局係政府一個全資擁有嘅公營機構啦，我哋嗰個借貸能力都相當高嘅。咁所以發債同埋組織啲銀團貸款咧，就會係一個好直接咁增加我哋現金流嗰個方法啦。呢個第一個方法。嗱，第二個方法咧，我剛才提到咧，由我哋旺角嘅研究咧，係提出咗一系列新嘅規劃工具嘅。我哋會充分運用啲規劃工具咧，令到我每個項目嗰個回報咧都增加。咁呢亦都係增加咗我哋嘅資源啦。嗱，第三個咧就係、是。我哋盡量咧，頭先提到，我哋盡量喺揾到一個可以考慮嘅項目啦。我哋會盡量喺個附近揾多一啲政府未用盡嘅土地，或者已經老舊嘅設施，將佢納入埋我哋呢個重建項目嘅範圍。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呢啲土地咧，我哋唔需要做收購嘅，咁所以冇呢個收購成本嘅。咁我哋可以一方面咧就增加個項目嘅回報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即係為呢啲老舊嘅社區設施咧將佢翻新啊，將佢重建啊。咁最後一個方法係咩呢？就係、是、最後一個方法呢，就係、是、喺幾年前開始呢，我哋已經開始建立一個叫做規劃儲備同埋項目儲備。簡單啲講呢，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儲備庫，裏面呢有好多項目喺度嘅。我哋即係預先係做好咗一啲初期嘅規劃同埋設計工作，令到我哋有條件呢可以安排一啲收購嘅項目同埋一啲招標有收入嘅項目同期咁樣平衡進行。咁令到我收購嘅開支呢同埋我哋嗰個項目嘅收入，即係另外一個項目嘅收入咧，可以有一個對沖嘅作用，咁樣就可以減低我哋嗰個現金流嘅缺口。咁我哋係從住呢四個方向咧去爭取資源。咁當然，政府如果喺適當時候可以注資啊，有啲政府有其他土地可以幫助我哋，咁呢啲都係好嘅方法嚟。 頭先嗰幾個方法諗住係即係要儲到幾耐先可以？是完成到譬如十三街五街呢一啲嘅項目，因為同時其實你頭先都提到話，有除咗十三街五街，仲有好多其他項目係可以有機會係要做噶嘛。咁會唔會變咗唔知幾時先做到呢？有冇一個期係諗住會做咧？ 嗱，準確嘅時間我相信你都明白，呢個比較敏感，我唔會講啦嚇。但係十三街五街呢啲比起譬如頭先我提到文字樓嘅總收購成本係超過500億嘅。咁即係話，純粹從財務嘅角度咧，十三街五街咧推行嗰個時間表會快過文字樓，而文字樓有一個規模咁大咧，就我喺早前即係公布人民里旺角嗰個研究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將文字樓咧放咗係一個重整規劃嘅一個節點裏邊。咁即係話，針對文字樓，我哋已經有一個叫做規劃啦。針對十三街五街咧，我哋其實內部亦都做緊一個重整規劃嘅工作。咁就我相信喺唔會太長嘅時間，我哋會開始處理到十三街五街。 因為我想嘅重點即係你唔使講個確實時間，我想啲即係錢嗰方面儲幾耐先至夠咧，同埋嗱400亿啦，我唔知道會唔會隨住時間過去通脹等等，其實有可能唔止呢個數噶嘛，會唔會咧？ 嗱，我哋而家嘅資產咧就大約530几亿啦，540亿到啊。咁以我哋今時今日嘅信貸評級咧，就每一蚊咧大約借到8毫至9毫之度，即係話我500几亿咧，我哋可以借到400几亿翻嚟嘅。 嗯， 咁淨係靠借貸呢，其實我哋已經可以補充咗我哋好多嘅資金缺口。咁再加上另外頭先嗰三個方法，即係話每個項目我原本係蝕錢嘅，但係經過重整規劃之後呢，再加埋即係其他政府未用盡嘅土地呢，可能會變成一個有回報嘅項目嚟嘅。咁呢啲回報呢亦都可以我哋補貼一啲其他有虧損嘅項目。咁我哋係充分運用呢啲方法呢去處理我哋嗰啲頭先提到嗰啲即係冇乜重建潛力嘅項目。不過我要強調咧，就係要處理香港今時今日呢個舊區老化嘅情況咧，唔可以單靠一個機構。 嗯， 我哋一定係需要咧市場、私人市場要參與，特別咧就係業主佢一定要參與重建先至得，唔係參與補復修先至得嘅。 嗯， 因為呢個係佢重要嘅資產嚟嘅，佢一定要負起呢個責任。 嗯，剛才你也提到其中一個方法，是否可以政府注資，你們有沒有要求過在現在市建局的財政狀況？ 我覺得現在由於我們都還在做準備借貸的工作，又未需要去到由政府注資這個地步。 嗯， 但是當然你隨著這個舊區老化繼續嚴重下去，在適當的時候呢，我們可能都會向政府提出是否需要考慮呢是注資啊。因為政府在我們成立即20年前成立的時候注資了100亿，那我覺得在適當的時候呢，政府都需要考慮呢是增加注資的。 嗯，剛才你提到在這些舊區翻新或者重建等等，除了你們的要處理之外，其實私人發展商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角色的，你從你們的經驗，你覺得怎樣可以增加一些私人發展商在重建方面的意欲呢？ 過去20年呢，就其實發展商都有不斷參與舊區重建嘅。咁， 嗯， 當然發展商個主要考慮就係嗰個項目嘅回報啦。咁就有回報有潛力嗰啲呢，其實喺過去20年呢，唔多唔少已經做到7788。咁剩返落嚟有好多呢，就個回報唔高嘅，甚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緊13街啊、文字樓啊，呢啲基本上係唔可能有回報嘅，佢係會蝕錢嘅。咁， 嗯， 所以到今時今日呢，如果我哋要增加市場嘅誘因呢，我哋就需要將一啲冇潛力嘅項目變成佢有潛力。咁我哋喺油麻地旺角嘅研究裏面呢，其實其中一個重點呢，就係我哋提出咗一系列嘅新嘅規劃工具，即係包括我哋經常都提到嘅地積比轉移啊，嗯，我哋將嗰啲街道去封咗佢啊，將嗰啲街道重新整合啊，將我哋嗰個商住樓宇嗰個地積比可以互換啊等等，呢啲唔同嘅規劃工具呢，我哋將佢開放俾市場用，咁樣先至有機會呢增加市場參與嘅誘因。 嗯，以13街和5街来讲，地积比要放到几多才可以，即是所谓有钱赚或者吸引到去重建？ 我们、其实在油麻地旺角呢，都不是说要将地积比任意地放宽的。 嗯， 我们重点呢，就是将未用尽的土地呢，将它重整规划，令到它可以用到。譬如举一个例，在油麻地旺角我们提到呢，就是油麻地旺角本身都有成40%的马路来的。 嗯， 嗱，呢啲舊區嗰個馬路嘅設計，包括係即係13街、5街、九龍城呢一度嗰啲馬路嘅設計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密嘅隔網咁樣一格格咁樣設計。咁呢個以前嚟講咧，呢啲咁嘅道路設計就係有用途啦。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已經過時啦，呢啲咁嘅設計。 嗯， 如果我哋能夠將呢40%嘅馬路，將一部分咧變成係其他用途，咁， 嗯， 樣其實已經幫到一個項目好好嘅。 OK， 好啊，唔该晒韦志成，多谢你同你见到呢度。韦志成系市建局行政总监嚟嘅，咁啊，对于土瓜湾13街、5街等等呢啲嘅地方啦，咁见到而家就话未有一个钱系足够咧，可以推行類似的呢啲超巨型項目嘅市建局嘅講法係咁樣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咧，頭先講到嘅關於城巴新巴合併嗰方面咧，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固体废物包括都市固体废物、整体建筑废物同埋特殊废物。弃置喺本港堆填区嘅固体废物，由2000年时每日平均16810公吨， 減至2020年每日平均14739公噸，其中都市固體廢物包括家居廢物和工商業廢物。在2000年，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是平均每日9335公噸，到了2020年是平均每日10809公噸，家居廢物棄置量是平均每日6844公噸。 现在的潮流经常讲复古，几十年前的古着款式现在又变回潮流，一些已经停产的古着款式更加是潮人的最爱。虽然有人喜欢旧衫，但是香港每年弃置回收的旧衣物其实数以吨计。大家想想，各种的废物只要循环再用都可以成为有用的物件。 2020年回收作本地循环再造的都市固体废物量约是230000公吨。在各回收物品之中，塑胶物料本地循环再造量由2019年的74400公吨上升至2020年的94700公吨。厨余的本地循环再造量由2019年的46000公吨上升至2020年的54700公吨。回收作本地循环再造的都市固体废物量有所增加，但运去外地要来循环再造的都市固体废物就由2019年大约144000公吨减少至2020年大约131000公吨，反映外围的可循环再造物料市场持续不景气同埋香港周边地区收紧执行进口管制的影响仍然在加剧。 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大家我想都听过好多年的了。这个秘诀听就听得多，但想以前根本就没有环保回收的概念，不会理什么类型一拼就掉晒入垃圾桶，大家都觉得麻烦，不会去主动地去分类。但随着政府和民间的宣传日渐增多，社会大众开始提高了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也成为了大家关心的课题。近年的政府不断地推行环保政策，例如四电一老，在各区设置一些绿在区区的计划去推动回收和教育，也多了一些商营机构去做回收废物的生意，好受市民欢迎，也是香港一个发展很快的行业。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集子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六个司长和副司长到立法会出席前厅交流会，同议员交流。今日的前厅交流会一共分为三场，每场大约25分钟。首场交流会由直选和部分选委界议员出席。会前，李家超联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人在前厅外合照。李家超早前说，建议每个月在立法会大会前举行前厅交流会，由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五至六个局长或者相关官员出席，交流不同议题。大埔富亨村亨盛楼朝早大约8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 期間大約1000個身處受限區域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發現7宗陽性檢測個案和4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大約450戶，當中大約100戶無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涉及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BA.4 或 BA.5 的確診和死亡病例正在全球持續蔓延，認為疫情遠未結束，建議各國恢復口罩令和改善通風等措施，阻止病毒蔓延。譚德塞警告，病毒正在自由傳播，部分國家未有根據自身能力有效管理和部署檢測、治療和疫苗接種，無論是急性病例的住院治療還是長新冠的個案都在持續增加。世衛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說，近期的檢測數量減少，令監測和基因測序都減少，阻礙對病毒變種的評估，令人無法預測傳播的趨勢。社交媒體 Twitter 入禀美國特拉華州法院，控告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違反協議，要求法院命令馬斯克按股價格完成收購，涉及$440 億。起訴書指責馬斯克違反收購協議的一連串行為，為 Twitter 和公司業務蒙上陰影，批評馬斯克隨意改變主意，破壞公司營運和股東價值，然後一走了之。馬斯克曾經表示，終止收購原因是缺乏垃圾郵件帳戶的信息和不準確的陳述，構成重大不利事件。 Twitter 反駁馬斯克的說法是缺乏依據的借口，認為放棄收購原因是近日股市特別是科技股大幅下跌。天氣方面，預測天晴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951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70亿，啱转咗系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0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天齐锂业74.9，新上市；建发国际集团17.2毫二，跌1.24；比亚迪股份264.2，跌6蚊。腾讯控股339.8，升2蚊；友邦保险84蚊，升7.5；阿里巴巴107.9，升1毫；美团180.3，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24，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2，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6点，升139点。港金报16,13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06美元，卖出1,72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断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大约3分钟左右。咁而家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断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帝湾居一段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噶。但系管青路出翻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爱琴海岸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 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蝴蝶谷道落翻长沙环道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嘅支路嘅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同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7月13日，城巴新巴明年7月合并，新村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 新增276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续多两周至本月27日。 上水宅专案两青年误杀罪不成立，暴动罪成立，下周五判刑。 世卫指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等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寻日就话同意系合并城巴同埋新巴经营权啦。讲嘅就系城巴市区同埋新巴嘅新专营权咧，就会喺出年7月1日生效，咁啊为期10年嘅咁。运输及物流局就话合并之下咧，就现有嘅路线实际车费维持不变啦。咁而新巴城巴嘅母公司汇达咧，就话保证合并专营权后2年之内咧，都唔会系减一啲前线嘅车长嘅咁。运输署就话咧，将循恒常的巴士路线计划处理港岛区巴士路线重组，强调重组就是并不是只是代表删减路线等等。你自己怎么看呢？18723会不会你都是港岛区的居民，怎么看城巴新巴的专营权合并呢？在他们的质素班次上面讲下你的看法。18723又请来另一位嘉宾，有交通咨询委员会前委员，也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早晨。 是，早晨。 早晨，庄太良。想问一下，因为新巴和城巴其实看盘数来讲，就1718年度一路就亏损到现在的。今次他们做了合并之后，你觉得对于个公司两间公司的财务方面有几大的影响呢？ 其实就即是巴士都不一定是赚钱的，之前他九巴都是吃过钱，因为油价那些关系。但如果你连续吃几年就一定是有少少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不够客或者是一个疫情的问题。合并之后其实你都解决不到即是不够客的问题的。但可能在你内部呢，可能在调配啦。他现在就暂时两年就未必会即是撤退一些前线的巴士即是司機機車長啦，咁但係可能佢即係有啲人嚟，即係佢未必會即係再簽住啲位置嘅，等佢自然流失啦，或者一啲可能站長啦，因為佢站長佢又冇講話係即係不被裁之列嘅，或者內部其他員工嘅，咁所以成本方面會減啦。咁但係始終都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就第一個客源點樣咧夠唔夠咧？第二咧，會唔會好似其他巴士公司咁樣，除咗客源之外咧，都有一啲另類嘅收入，譬如廣告啦，或者譬如地鐵佢都有一啲 商店租金嘅收入嘅，咁可唔可以有其他即系方面嘅收入嚟补下个即系个损失啦？ 嗯，但巴士佢有除咗车费以外嘅收入增加嘅空间有几大咧？同埋你头先提到话佢减，可能减到少少成本啦，系咪主要都系啲行政上面嘅幅度唔会好多嘅啫？系嘛？ 我谂行政上就一定减成本咧，即系可能以前需要两个 CEO， 而家一个 CEO 就得啦吓。咁、但系巴即系就九巴，佢都系分咗一间公司出嚟去专营系广告嘅吓。咁但系始终即系如果你系整体盘数嚟讲咧，系都可以带嚟一啲收入嘅。咁但系即系作为政府咧，其实我就冇一个即系必要咧，即系一定要即系巴士公司赚钱嘅，因为专营权佢哋自己嚟投嘅。如果觉得冇钱赚，其实可以将个专营权。即系俾翻政府，等政府再公开资料，等第二间公司嚟，即系去到竞投 啊。嗯，因为赚唔赚钱，可能对于市民最关心就系会唔会导致佢会加价啊嘛，即系话申请加价啊嘛。咁而家佢连续几年系有亏损嘅时候，可能就会系一个比较合理啲嘅理由去申请加价。你自己就咁睇，佢哋加价嘅压力有几大，或者政府又需唔需要喺呢个时候做一啲嘅补贴咧？甚至？ 嗱，我覺得就補貼就未必需要，因為始終即係你唔同渡輪啊，渡輪就一個結構性嘅一個問題，你嚟到唔夠客源咧，你無論邊間公司做咧都係會蝕嘅。咁但係翻香港巴士公司都唔係淨係得分花成花，咁其他巴士公司就賺錢咁，點解人哋賺到錢啊？即係嚟呢度賺到錢咧？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公司自己嗰個決定嘅。咁就話我覺得係即係始終政府作為一個即係監管角色啦，就未必需要咁關心即係邊間公司賺唔賺錢嘅，只佢私人運作，即係佢一定要有效率去經營，佢先賺到錢嘅。 嗯另外有些就关心两间巴士公司即是合并了之后会不会所谓叫有些形容叫一巴独大，即是变成一间巴士公司在港岛区那个竞争减少了，对于个服务质素是不是真的会有改善或者提升呢？你自己怎么看呢？这个人 嗱，咁我哋以前都係即係講到一間巴士公司啊，即係九龍一間巴士公司咁樣噶，即係以前我覺得都即係服務都可以。我諗最主要就係即係佢就算加價咧，都未必會即係好大幅加，因為始終係要過即係行政會議啦。即係你如果脱離即係通脹或者一般市民嘅嗰個購買力係好多嘅，佢未必會。但係即係以往加價嘅問題就係佢。啲巴士公司或者交通公司咧，運輸公司，佢唔係每一年或者每兩年都遞上嚟，咁佢有時又積埋積埋，咁一次積埋積埋咧，你再要咁高嘅加幅，就未必會批嘅。咁所以我建議咧，即係如果佢即係有個新專員權之後，都每年可能即係去即係睇一睇佢嗰個加價，即係你每年加少少，就好過積埋一次個加，積埋一次個加嗰、那個即係批中嘅機會就唔係即係特別大噶。 嗯。有啲嘅講法亦都話，即係個競爭未必淨係睇巴士，要睇埋成個局，即係其他而家喺港島嘅交通工具啊，譬如港鐵開通咗唔同嘅線啊等等。你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就算合併之後啦，新嘅城巴嚟緊嘅城巴喺同其他交通工具嗰個競爭力方面係可以有幾大？ 我覺得都係難，因為譬如話同20、30年前比啦，嗰陣時地鐵都未有咁多線嘅，咁而家地鐵又多咗線，又通咗嚟沙中線咁樣，咁市民嘅選擇又多咗啦嚇。咁我所以覺得就即係而家路面嗰個擠塞啊，即係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對一啲路面嘅交通工具嚟講，其實就即係個競爭又即係相當之激烈啦嚇。咁所以巴士就唔係話淨係，即使佢係單間巴士公司講到，但係佢都有小巴啊，有啊地鐵嗰個即係競爭，所以加價空間即係。未必會咁大嘅，市民始終都會即係如果加多會離開，咁反而係會提高一啲以前冇服務費會喺巴士上面都有上網咧，或者再經營一啲，譬如新界北而家都越嚟越開多啲城市啦，譬如洪水橋咁，有冇開多啲線去一啲譬如新界嘅路線啊，多啲過海線咁地鐵去唔到地方，咁可能都會有啲即係盈利嘅空間㗎。 嗯，你覺得政府嘅角色應該係點咧？即係又要提升質素啦，又要維持巴士公司盤數唔可以太差啦，又即係可能即係其他即係平衡方面，佢個角色應該係要點樣咧？ 我覺得政府嘅角色就係、是。批牌啦，然後就監管啦，咁啊補貼，我覺得冇需要，補貼會造成一個道德嘅風險嘅。如果補貼去靠補貼嚟賺錢咧，咁佢以後都未必有即係個誘因去經營嘅嚇。咁、所以覺得政府冇需要即係補貼即係一間佢啊蝕錢嘅公，因為始終係我哋永遠都可以叫佢俾翻個牌我哋，即係如果覺得唔賺錢，佢咪俾翻個專營權我哋咯，咁啊再公開招標咯，咁呢樣嘢永遠都係做到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莊太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莊太良係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亦都係交通諮詢委員會前委員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先生，請講。 係，我就講講市區重建嗰度啫，即係因為我哋咧就係十三街嗰啲居民嚟噶，即係我係住喺十三街，因為嗰度咧已經係六啊三年嗰啲鹹水樓，即係。 好殘舊同埋嗰啲石屎咧剝落啊，話即係比上一次嗰啲新聞嗰啲咩白文樓嗰啲咧就差，起碼差十倍嘅。 嗯 咁咧就我覺得咧就市區重建局啊，衞生嗰度咧就好似我哋2014年咧九龍城更新計劃嗰陣時咧，即係政府聘請嗰啲專家講咧，就話十三街咧就同五街優先重建啦。咁啊，九龍城區咧就多數都係復修美化嘅。咁啊，八年過咗啦，咁啊，佢竟然咧就收嗰啲沙浦道啊、假丙達道啊，咁嗰啲五啊幾年樓，即係人哋要求都係復修美化嘅，佢竟然又去重建。咁係咪即係我覺得會唔會因為佢哋嘅宗旨係以人為本啦、啊？係咪？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喺個社會責任上係照顧啲即係嗰啲舊嘅樓，同埋佢咧又好衰喎，就將佢列入埋嗰啲中華發展區喎十三街，咁啊成廿幾年，但係佢又冇發展喎，咁嗰啲私人發展商咧又唔敢斬件咁樣，即係因為我哋嗰度十三街有12棟樓咁樣，就唔可以啊，因為你係中華發展區又唔能夠一棟棟咁收。即係唔能夠好似而家喺即係好似喺嗰個嗰邊紅磡嗰邊嗰啲私人發展商可以收咁樣一棟棟收，佢唔得喎，因為佢中華發展區大概有廿幾年喎，規劃處規劃咗佢，但係所以咪又冇得收喎，只能夠係得市建局可以收。咁大建局又成日都話要話儲夠錢，琴日講咁。點樣為之儲夠錢呢？唔儲唔夠係咪可以叫政府注資呢？係咪啊？點樣為之儲夠錢呢？因為你可能一年先賺個十億八億，或者可能虧損，咁你咪成世都唔使重建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生。作為十三街居民，佢自己嘅睇法就。講到個樓宇質素問題，希望可以盡快重建等等啦。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疫情之下，唔同各行各業嘅人士都有受影響啦。咁其中融樂會就住少數族裔喺一啲疫情之下受嘅影響，亦都有做到相關嘅調查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融樂會總幹事謝永玲，早晨。 早晨，蕭生。 早晨，謝永玲，你哋嗰個調查係幾時做，同埋有幾多人係接受咗訪問嘅？ 好啊，我哋咧係2022年3月至4月，咁總共訪問咗930個家庭。 有咩特別發現到咧？又 最主要就係嗰、那個失業率咧都相當驚人。咁我哋發現咧，一半嘅受訪者都話失業嘅。咁相比香港當時嘅失業率咧。是 5.4 个百分比嘅啫，咁如果你五成嘅人失业，咁即係话少数族裔失业嘅情况呢係十倍，一般人嘅十倍，咁呢个係即係都几犀利㗎。 五成嘅人失业，但呢个係咪全部同疫情有关㗎？如果同佢哋喺疫情之前俾个失业状况又係争几远 呢？我哋就问佢疫情前疫情后嗰段时间，即係喺嗰三四月有冇失到业，或者有冇嗰、那個就業不足，咁就嗰、那個數字係反映到咧，係因為疫情而失業嘅。因為一般嚟講咧，你即係如果一般就業情況係其他人係 5.4%， 咁少數族裔都應該差唔多啊。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十倍喎、咁所以變咗就。係疫情係相當之影響少數族裔，但係當然有其他因素啦。 有咩最大原因？點解疫情喺影響少數族裔就業方面係嚴重一啲嘅咧？又 其實係佢哋中文水平較為低啲啦。講都一般都冇問題嘅，但係書寫好可能閱讀咧係多啲困難。同埋一般教育程度低啦，咁變咗兩個加埋咧。就令到佢即使揾工都好難啦，揾到工又好可能，因為佢啲技能係即係局限咗啦。咁變咗你有時啲行業要關閉咁佢哋幾乎係最早一批啦，係被炒魷魚嘅。 同佢哋嘅工種有冇關係咧？做嘅工種？ 亦都係啊，因為好多都係較為啲即係基層一啲嘅工種啦，但係其實我哋都 調查發現咧，好多少數族裔即係因為貧啊，因為失業啦，而引致貧窮嘅。咁好多好多都話俾我哋聽咧，即係缺乏食物啊，缺乏雜貨啊，冇工做啊，而好多都係即係用緊自己嘅積蓄，甚至乎要借錢咧係過活。咁係都即係幾坎坷嘅個情況。 嗯，冇用到一啲政府嘅福利金等等咩？ 佢有啲係用嘅，但係用嗰百分比咧係相對地低嘅，咁變咗即係唔係一般人所講嘅，少數族裔梗係攞綜援啦，咁我哋只係發現900多家庭咧，即係有70多係攞綜援嘅啫，咁變咗個數字咧係即係大概係八個percent 度，咁就唔係多嘅，但係。即係佢哋都想艱難度過啦，但係有啲就話俾我哋聽咧，因為食物真係唔夠啦，咁我哋所以今次調查其中一個主要建議咧，都係食物銀行嘅服務。咁大家知道香港有食物銀行嘅，但係總係未必即係有清真嘅食品啦，咁變咗就未必啱少數族裔，即係你俾啲嘢佢都唔啱食，咁點食咧？咁即係因為我哋始終都要即係尊重佢哋嘅宗教啊、文化背景啊，咁佢先至可以受惠啊嘛。即係你唔係隨便俾一啲嘢咁我諗就係呢度就帶動到我哋睇得到，即係無論一啲政策決策者啊、一啲甚至乎社工啊、前線人員咧，都未必係咁敏感咯，即係你欠缺一個文化敏感度咧，咁就有啲嘢本應係好事嘅，但係你都幫唔到，即係應該幫嘅少數族裔嘅家庭。咁仲有佢哋根本係香港人嚟㗎嘛。 但係容留會過往有冇提出過呢個問題咧？即係食物銀行嘅食物種類方面，同埋我見你哋今次調查都有問到，即係了解到少數族裔有幾多人係喺貧窮線之下㗎，係咪？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調查咧，今次就睇得到啦。一般少數族裔個家庭咧係多啲人口嘅，係平均即係個中位係4.8。而家嗰個香港當然大家知道2.7人口啦，家庭。咁4.8咧，但係佢月入係低，月入只係得20,000。即係一個5人嘅家庭得20,000收入，對比係一般，我睇翻啲數字就係2021年香港嘅5人家庭平均嘅收入咧係46,000喎，咁即係少咗好大橛喎，咁變咗即係咁樣更加令我哋擔心啦，因為政府確實係有啲措施等出嚟，使咗8億嘅，咁但係點解使8億？即係幫唔到少數族裔應該幫嘅人咧，咁呢個值得我哋即係探討下咯。 有冇了解到少少原因咧？即係政府嘅措施或者支援可能係有嘅，但係點解係落唔到去少數族裔嘅手度，或者未必直接係好幫到？點解咧？ 嗱，我舉兩個例啦。一個例就係有錢係買電腦嘅，係甚至乎派出去嘅。咁但係嗰啲資訊係咪達到少數族裔嘅家庭咧？佢哋係咪最終攞到啲咁嘅措施咧？我哋發現又唔係，因為80%嘅家庭探救命喂，你上網教學，我都唔夠器材，我點上網啊？ 即係計劃，但係有個計劃係支援嘅，其實就 有 就資訊上嘅問題，主要係 好可能係資訊，好可能前線嘅員工唔係咁敏感，即係佢派張表格俾你，你估計你都會申請㗎啦。咁你估喎，但係佢係咪真係申請到、申請咗咧？係咪有嗰件設施俾佢咧？咁又就唔能夠擔保啦。咁但係即係所以前線嘅人嗰個文化敏感度咧係好重要。咁我想舉多個例啊，蕭生就係、是、舉例公屋先算啦。現在我正話講啦，少數族裔家庭係一般係傾向大一啲嘅，佢4.8個人口一個家庭。咁4.8，如果你輪候公屋，係咪要揾啲較為大啲嘅單位啊？因為我哋講平均數啫，即、就、係、是、有啲可能多啲噶嘛。咁變咗，如果一啲政策制定者 佢係用2.7平均香港嘅家庭人數，用嗰個嚟到設計公屋嘅話咧，咁你4.8嗰啲咪有排等，因為你冇咁多嘅大單位噶嘛，大家都知道。咁變咗呢啲咁嘅即係可以話唔係幾夠包容啊，即係有啲歧視嘅成分嘅措施喺度咧。 但你哋希望係點樣嘅樣咁？ 我哋當然希望新一任嘅行政長官會解決呢啲問題啦，因為你確實係唔解決就嗰、那個跨代貧窮啊嗰啲正話我都講咗啦，學上網學習已經困難啦，唔好話大家知道啦，中文即係較為難嘅語言啊嘛，咁佢又冇足夠支援，咁點學咧？如果學唔到，點樣可以脱離貧窮咧？咁變咗即係騰騰瓜瓜騰，咁令到佢哋真係變咗真係幾苦咯，因為唔單止貧窮，仲要失業，仲要即係嗰啲儲嗰啲錢咧，喺有啲人話俾我哋聽用盡嘅，而家佢借緊錢，即係係咁嘅情況咧，其實。好可能真係要睇下有冇一啲失業援助金啊，咁即係解決燃眉之急， okay. 我諗係需要咯。 好啊，唔該曬謝永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謝永玲咧係融樂會總幹事嚟嘅，講到佢哋喺有關於喺疫情之下一啲少數族裔嘅一啲需求咧，做咗個調查，就喺三月幾四月嗰陣做，其中提到話受訪者入邊咧有14%咧有就業不足啦，有啲失業嘅人士甚至去到接近一半嘅咁。千禧年代今日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如果话陈浩基是香港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相信没什么人会反对。他的成名作《1367》屡获奖项殊荣，更加卖出十几国的版权，说是华文推理小说的新高点亦都不为过。然而陈浩基的另一本短篇故事合集《帝欧根尼变奏曲》似乎是要告诉广大的读者知，他不单止会写推理，就连悬疑、恐怖、奇幻和科幻故事都一样可以令到读者叹为观止。 《帝欧根尼变奏曲》收录了17个短篇故事，由于各篇完成时间横跨了10年，作者的题材和类型亦都不一。陈浩基在后记表明，不希望给作者一种将多部短篇随便塞入书入面马虎了事的感觉，所以决定以组曲的形式来呈现，为每篇故事选配了一首他心目中认为气氛相符的古典乐曲，等读者在阅读那阵作为背景音乐播放。例如讲述偷窥狂杀人事件的《窥视蓝色的蓝》，配上肖邦缓慢流丽的前奏曲，以圣诞节为背景的温馨小品《圣诞老人谋杀案》就搭配圣桑的《哈瓦内斯舞曲》，营造出祥和欢日的气氛等等，可见作者的匠心。 陈浩基都解释了书名《帝欧根尼变奏曲》的由来。帝欧根尼是古希腊哲学家，文说特立独行的他住在一个大木桶入面，过着逍遥洒脱的生活。甚至当亚历山大帝慕名拜访，在度晒紧太阳的帝欧根尼就请他闪开，不要挡住啲阳光。这本书所有的故事虽然有些是参赛作品，亦都有杂志邀稿，但是全部都是陈浩基处于帝欧根尼状态，不求飞黄腾达，不望天降横财的回报，单纯地沉浸在自由思海入面创作而来的。或者正因为这样，这些故事不拘一格，一口气去读完就更加觉得畅快尽致。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帝欧根尼变奏曲》，作者陈浩基，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